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是搭建操作系统实验环境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上一节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添加了一个系统调用，并且编译了内核。这一节我们来尝试调试内核，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看内核的代码逻辑直接到哪一步了，对应的变量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叫 GDB。 在 Linux 下面调试一个程序使用一个叫做 GDB 的工具，用这个工具你可以逐行的运行程序。比如说上一节我们写那个 syscall.c 这个程序，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进行编译，这里面多一个参数叫杠 G， 其中参数杠 G 的意思就是在编译好的二进制程序中加入 debug 所需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就要安装一下 GDB 就是用 apt-get 安装，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调试这个程序了。在调试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们用 gdb a.out，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执行了一些命令。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只要掌握简单的几个 gdb 的命令就可以了。 l 它意思就是 list， 用于显示多行源代码。 b 呢意思是 break， 用于设置断点。 r 就是 run， 用于开始运行程序。 n 就是 next， 用于执行下一条语句。如果这条语句是个函数调用呢，它不会进入这个函数内部进行执行。 P 就是 print， 用于打印内部变量值。 S 呢就是 step， 也是用于执行下一条语句，但是呢如果这条语句呢是一个函数调用，它就会进入这个函数执行里面的第一条语句。 C 呢就是 continue， 它用于继续程序的运行直到遇到下一个断点。 BT 就是 backtrace， 用于查看函数调用的信息。Q 呢就是 quit， 用于退出 GDB 这个环境。看来我们 debug 一个进程还是挺简单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 debug 整个 kernel。 第一步我们要想这个 kernel 能够被 debug， 需要像上面编译程序一样，我们要把 debug 的所需的信息放到二进制文件里面去。这个我们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已经做过了，就是把那个 config debug info 和 config frame pointer 这两个变量都设置为 is。 第二步就是安装 GDB。 那 kernel 是运行在 QEMU 训机里边的，那 GDB 呢是运行在外边这个宿主机上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在宿主机上进行安装。第三步呢，找到 GDB 要运行的那个内核的二进制文件。这个文件在哪里呢？根据 grub 里面的配置，它呢应该在 boot vm linux 4.15.18 这个路径下面。另外为了方便呢在 debug 的过程中我们能查看源代码，我们可以将这个 user source linux source 4.15.0 整个目录全部拷贝到宿主机上来。因为内核一旦进入 debug 模式，我们就发现它卡住不运行了。那么在 user source linux source 4.15.0 这个目录下面，里面的 vm linux 这个文件也是内核的二进制文件。那第四步呢，我们要修改 QEMU 启动参数和 QEMU 里面虚拟机的启动参数，从而使得 GDB 可以远程 attach 到 QEMU 里面的内核上。我们知道这个 GDB 它 debug 一个进程的时候这个 GDB 它会监控程序的运行，使得进程可以一行一行的执行二进制文件。如果像 syscall.c 这个二进制文件 a.out 一样，那么它就应该在本地。那 GDB 呢可以通过 attach 到这个进程上，它会作为这个进程的副进程来监控它的运行。但是呢 GDB debug 一个内核的时候，因为这个内核它是在 QEMU 虚拟机里边的，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监控本地的进程，一样呢需要通过 QEMU 来监控 QEMU 里边的内核。这时候就要借助 QEMU 它的一个机制。 QEMU 它有一个参数叫 -s， 它呢代表 -gdb tcp冒号冒号 1234， 意思呢就是 QEMU 它会监听1234这个端口，那 GDB 呢可以 attach 到这个端口上来，来 debug QEMU 里边的内核。为了完成这一点呢，我们就需要修改 Ubuntu test 这个虚拟机的定义文件，就是 varish edit Ubuntu test。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虚拟机的定义文件修改成为下面这个样子。这里主要修改了两项。第一个就是在 domain 加上了一个叫 QMU 冒号 command line 里面指定的参数杠 S。 另外呢，就是在 domain 中添加 XMLNS 冒号 QMU， 如果说没有这个 XML namespace 啊， QMU 冒号 command line 这个参数啊， libor 它是不认的。那么整个的这个文件呢，我已经列出来，你就按照这个修改就可以了。另外呢，为了远程 debug 成功，我们还需要修改 QMU 里边的那个虚拟机的 grub 和 menulist， 在内核命令行中啊，要添加 no KASLR， 也就是说关闭 KASLR。 这个是干嘛的呢？这 KASLR 它会使得内核的地址空间布局啊进行随机化，从而造成我们原来打的断点不起作用。对于 grub.config 啊，我们应该如下修改。对于 menulist 呢，它的修改呢也就下面这个样子，都加上一个 no KSLR。 那修改完毕以后呢，我们需要在虚拟机里面杀当刚 hdoll 来关闭虚拟机。注意啊，这时候不要 reboot 了，因为我们如果在虚拟机里面运行 reboot， 我们改过的这个 SML 它是不会起作用的。当我们在宿主机上发现哦，这个虚拟机已经关机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worry start ubuntu test 重新来启动这个虚拟机。这个时候啊，我们添加的刚才那个参数杠 S 才起作用。第五步呢，我们使用 gdb 运行内核的二进制文件，也就是执行 gdb vm linux。 我们啊先设置一个断点在我们写的那个系统调用上啊，就是 b sys say hello world， 然后呢通过执行 target remote 冒号1234来 attach 到 qmu 上，然后呢执行 C 也就是 continue 来运行内核。这个时候啊，内核始终处在 continuing 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它的持续的运行过程中。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是可以登录到 QMU 里面的虚拟机里面去的，来里边执行可以各种命令。如果啊我们在虚拟机里面运行那个 syscall.c 编译好那个 a.out， 这个时候啊它肯定会调用的内核，内核呢肯定会经过系统调用的整个过程来到达 sys say hello world 这个函数。这时候啊就碰到了我们设置的那个断点。如果啊我们这时候执行 bt，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系统调用啊，它是从 entry 下划线 64.s 里面的 entry syscall 下划线64啊这个函数调用过来的。那么调用到 do syscall 下划线64这个函数，然后呢再调用到 sys say hello world 这个函数的。这一点啊和我们在系统调用那一节分析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啊我们可以通过执行 next 命令来看 sys say hello world 它一步一步是怎么执行的，并且我们通过 p buffer 来查看 buffer 里面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啊，由于内核它是逐行运行的，这时候啊我们在虚拟机里面执行命令行，那它是处于卡死的一个状态。当我们不断的 next 啊直到执行完 sys say hello world 的时候，我们会看到do syscall 64它会调用 syscall return slow bus， 它呢会调用 prepare exit to user mode， 然后呢会到 entry syscall 64。那么对于寄存器呢进行操作，然后呢调用指令 user registry sys write 64返回到用户态。你看这个过程啊和我们在系统调用那一节解析的也是一模一样的。看通过 debug 我们就能够跟踪系统调用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一门课学到的所有的过程都 debug 一下，来看看变量的值，从而对于内核的工作机制可以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这个课程里面啊，我们写过很多的程序，为了保证程序能够顺利运行，我一般会将代码完整的放在文本中，让你呢拷贝下来呢就能够直接进行编译和运行。但是呢如果你运行的时候啊发现它有问题，或者呢想了解一步一步的运行细节，这一节呢介绍的 GDB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这一节呢尤其应该掌握的呢是如何通过宿主机上的 GDB 来 debug 虚拟机里边的内核，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学会了这个，你就能够返回头挨个去研究每一章每一节内核数据结构和运行逻辑了。在这门课里面啊，我们原来讲过的无论是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管理、设备管理、网络管理等等，我们都会介绍从系统调用一直到底层的整个逻辑。如果你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代码解析啊还是比较困惑， 你就可以尝试着去 debug 这个过程。这个断点打在哪儿呢？断点只要打在系统调用的入口位置就可以了。从此就开始开启你的内核 debug 之旅吧。这里啊，给你留一道题题，就是你试着来 debug 一下文件打开的这个过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